对，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哈、嗯。 对对对， 是啊，因为这个瀑布即使穿了泳衣上岸，也是被称为一个落汤鸡。 是的，是的，因为它太汹涌了，又有风，又有这个瀑布的撞击。 呵呵，泳衣没有用。 那个温度的话，就是可以穿比基尼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啊？在伊瓜苏？ 那边基本上如果不是特别怕冷的话，冬天其实也还可以，它那边最低温度也是在十度以上，基本上可以保证、哦、除非有特别极端的寒冷。 了解了解了啊，嗯，这是伊瓜苏当红的景点之一哈、啊 嗯、 各世界各地都有，巴西那边也有，是不是？ 对 对，说完这些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特别去了解，就是阿根廷有没有那种非常浪漫的什么馆子呀、咖啡馆啊，什么河两边的东西有吗？那种风景 什么书店？ 对， 因为看 有 朋友说这个 有吧？ 有， 说实在， 在阿根廷首都那块儿就有，比如说波多马德罗，就是阿根廷。 等会儿， 波多马德罗， 波多就是 波多 口岸或者那个门。 哦，波多， 那个马德罗是他那一个地名，就是实际那是以前是一个口岸。 哦， 然后那边有很多那个废旧的工厂，给改成了这个。一些餐厅啊什么， 我可愿意逛这种风格的地方了 啊、嗯，是吧？ 而且在河边还有那种起吊机， 哇， 就是很古老的 那种的，对不对？ 对 对 对，基本上不用了那些， 那就有可供参观是吧？ 对对对， 嗯、 那个地方都是完全开放的，可供参观。 嗯 啊，只有那块的警察跟首都的其他地方 不一样， 警察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是它是归水警管的， 水警 啊，怎么还是在口岸？ 哦，那它有什么不同的？它是 到目前为止都是归水警 服饰啊、嗯，还是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警，除了警戒， 水警就是管这一片水域是吗？ 对，好比就跟我们说海军管的那块儿 啊，明白了， 就是归地方警察。 嗯 嗯 嗯，这些工业风的厂房一般都是什么营生？比如说有书店、咖啡馆啊、设计师小店啊，还是什么呀？那个 那是主要就是餐厅和咖啡馆。 哦、 你要说的书店呢，是在首都更市中心的一些。地方 哦、 他们那书店是不是很多？ 阿根廷书店很多，阿根廷整个人的读书还是很多的，而且有新的书店，还有很多旧书的书店。 哦， 真不错哈、哦！ 这位朋友叫做这个 Tango，、哎呀 Tango 哈，不要旁边不说 Tango 哈、 啊。 他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雅典人书店，您知道这个书店吗？ 我知道 雅典人 书 店 啊，真的是喝咖啡、看书、及其拍照的好地方。 哦， 很喜欢这个画风。不过这地书倒是真的很贵。 哦， 您去过这地儿 吗？ 哦，去过，去过。 嗯、 什么感觉？这个他说拍照呀、啊，又喝茶呀、啊， 这个在当地 喝咖啡呀、 啊，算不算一个 网红的 书店、 啊？绝对算网红，它在全世界应该属于前三最漂亮的书店。 真的， 尤其是它上顶棚上的那些属于那个画的出来的一些这个属于艺术的顶棚吧， 哦、 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古老的这个。 是吧？ 这个地方 雅典人书店、 啊、贵也就是贵啊， 对， 上下三层、啊， 哇，那这个书基本上它是就是可供大家也可以翻阅嘛，就是、 可以翻阅，可以翻阅， 哦、 嗯， 对，就是买一本很贵， 是很贵啊、嗯，就这个是属于城市当中非常亮丽的一个景色了，算是哈、啊。 对，很多旅游的人会去那边 打卡 去看，对， 这个是24小时吗？还是有正常的关的、哦？ 有正常的运营时间 啊、哦哦，那更得排着队去了。 对啊，那我在想一个问题，假如说真有旅游团去了，说那这个景点就算是一个景点，那你得去啊。那去了之后会不会打扰到正常在里面？比如说他读书需要一个安静 的 环境， 真 的 需要的对吧？ 对， 没有 会这样吗、 这个？这个不会，因为那个虽说是很漂亮，但是正常的旅游团是不会往那边带的。 哦，真的吗？ 都是很多自由行的人会到那边。 哦， 那还是比较就是意识流的一个地方哈， 而且 不是大众打卡的地方， 进去了也会很安静。 哦， 对， 那么吵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书店、 哦， 在里面也可以喝咖啡什么的。 对，里面有一个小咖啡馆。 哦，那很漂亮哈， 很漂亮，很漂亮。 刚刚这位朋友的网名叫 Tango， 嗯， 不说 Tango 的阿根廷不看 Tango 的表演那是白去了哈。 对呀、 啊， 你们怎么欣赏啊？都一般。 其实 Tango 在阿根廷可以在街边，就比如说步行街，在阿根廷首都有一个步行街叫 Florida 那块儿。他们晚上就会有一些艺人在那边演出、 哦、 然后他也不需要你去给他一些那个 表演的费用 钱呀什么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他、 嗯、 他表演的最主要是他去卖他自己做的录制的一些光碟 哦，对 CD 他都会在这儿堆着、 哦、 他会表演，然后会有人唱歌有人跳舞、 哦， 然后到时候表演完了，他会 让大家那个 如果有兴趣， 有没有兴趣可以买他的光盘，他会 我觉得挺好 做这些推广，然后还有一些真正的这个探戈表演的 在室内看 一些对一些地方有这个专门的剧院 哦， 那个就会有像您说的会有大型的旅行团带着去 哦，但是我总感觉哈哈对我总感觉好像看这个探戈应该是一个特别放松， 对， 在一种小酒馆里面 近距离 会不会特别的 近距离其实它是不同的风格、 哦、 啊，都有不同的风格的表现，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步行街、 哦、 还有博卡区那块它是那个探戈的发源地、 哦、博卡区、 博卡区 啊， 它这块是您说的这种比较轻松一些的，当然去那种剧院呢它是更加增加了一些故事情节啊，或者一些演出的 时间变得长了， 对， 有剧情，还有 音乐剧， 对，音乐剧，对 对，而且这些演奏什么都是现场演奏的， 太棒，都是 live， 非常震撼的， 嗯， 不一样的啊。然后 像酒馆那种近距离的，比如说我们上次介绍就是 Tango 嘛，比如酒馆里大概离你有半米一米的距离，就可以去看一个非常精彩的 Tango 的表演，有这样的这个选择吗？在阿根廷？ 在阿根廷它是就是说有一些这种景区，就是在首都会有这种小的餐厅会有、但是这个看的它就是整个它会在你这个餐位上就整个这个餐厅里跳来跳去 晃悠，对不对？ 对 哦， 然后还会那个征求你愿不愿意拍照，当然拍照这个是要那个有 收费的， 收费的 啊、 哦！ 现在他们都这样， 对，是这样， 反正什么方式都有啊。 艺人他跟这个餐厅合作，但是他还是需要那个有一些自己的这个 额外的收入， 额外收入来养活自己。 是是是，了解了演出，了解了住宿呢？在阿根廷住了20年呢，我们想了解，除了伊瓜苏有五星级的酒店，在城市当中民宿啊酒店选择多吗？ 啊，非常多，在阿根廷首都的住宿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它的首都其实是一个很国际性的这种大型的都市， 是 啊，五星级酒店也不少，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民宿啊什么的，还是挺多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那次坐美国纽约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中心广场，就是那个，比如说时代广场，他们是游人去的多的地方，一般人不会住在那边。阿根廷也是这样一个区分吗？是你住的是闹市区还是静市区，还 是 怎么样？ 就是说市民们他们会选择住什么样的地方呢？ 对， 其实这些在阿根廷它这种穿插的会比较多一些有一些地方是富人区，那边也有非常好的酒店，然后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民宿啊的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小型酒店都会有。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穿插，并不是说聚集在 有区域化什么几度几环什么几没有那个哈 没有 哦。 而且阿根廷的街道它是一个新型城市，当时规划是100米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的，大部分街道都是这样。 哇，那真的是 主要的还是单行线。 哦，哎呦， 主要是单行线，然后切分的特别碎，一小块一小块。 对 对，那岂不是走哪儿都不会迷路，都能通？ 对呀、 对， 那挺方便的、那是不是很多便利店有吗？便利店 有很多，就相当于叫Gifts 就是小卖部式的这种便利店，而且有很多是24小时开业。 哎呦，真好。 对，那这样说的话，应该阿根廷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很适合步行去逛的 溜达 一个城市，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啊，阿根廷这个首都这块，我觉得是一个步行，尤其是如果要去那边旅行的话，我建议留一个周末比如说周六或者周日在阿根廷，因为这个时候在周末的时候，它有很多当地人的小工艺品的市场，跳蚤市场。 哇，太棒了！我最喜欢这 个 环节。 当地，会那个对外，就是说它会营业，但是平时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商家。 有具体的地方吗？ 比如说贵族坟墓， 贵族坟墓， 对，那是一个那个非常。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小的这个工艺品市场啊，他那边卖很多当地人的手工艺品，然后比较大的呢，就是在那个出了阿根廷的首都叫在迪格雷市那块， 迪格雷市， 对，那是以前有一个水果的运输水果的码头，现在那块也是变成一个非常成型的一个大型的工艺品市场。 你真 的中国有很多阿根廷人也会去那边，我从那边还买了一些。比如说 工艺品是什么都包括 拿铜做的 铜制品， 它是那个并不是手敲的那种，是拿那个模子

两斤了， 哇，我的妈呀，两斤牛谁能吃得了？ 而且 好实惠呀。 前食其实也是类似这种的，比如说香肠、啊、 前食，我的天哪， 它的前食除了有蔬菜沙拉之外、 啊、 当地的还有比较有特色烤香肠 啊， 啊， 然后 全是肉类， 烤腰子、烤胸腺， 什么烤腰子， 对对对 啊什么？哎呦我的天哪！ 你怎么回事？你 啊，我活过来了。 就是前十也已经很硬了，是不是？ 对，非常的硬了。 基本上已经吃不到那个牛排就已经饱了。 你想想啊，他们一般八点饭馆开业， 嗯， 八点九点开始这个点菜上来， 嗯， 九点开始吃个晚餐，吃两个小时，十一点钟才结束。哎呦，他们能不胖吗？有你是吧？ 现在是啊、要不 在，除非他们有餐狗有运动， 所以喝那个马黛茶嘛。嗯， 对， 这个您说的还是中国人 哦， 是我们比较缺。一般我们如果要是八点到他那个餐厅，他刚刚开门，甚至有的餐厅还剩一点收尾的卫生还没有打扫完，我们基本上八点到那可以作为第一桌客户。阿根廷人在餐厅上人的时候基本上在8:45-9:00左右开始上人， 第一波客人 哇，九点钟才开始吃晚饭，吃到十一点。 对啊， 哦还真是，因为那边日落时间也比较晚，对不对？ 还好 、那就是他们很享受夜生活。 是的， 对，他们比较享受夜生活、 嗯、 而且阿根廷的南北跨度比较大了、 哦、 所以有的地方就是日落比较晚，比如说你要赶上夏天的时候、 嗯、 在它的火地岛那边就日落得很晚了、 嗯、 它就接近南极了、那个、 了解了、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聊出来、嗯、 王爷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分享阿根廷、 嗯、对对对， 一个在那生活20年的人、嗯、你想 哇那有太多可说的了，光一个首都咱们还没说完呢， 对不对？ 还有其他地方呢， 还有阿根廷城呢 啊。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谢谢大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上路喽。Contagia, pode escrever. Não tem vacina nesse mundo que vai te curar. Se quer prazer, você vai ter. Se quer amar, chega pra cá.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 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不管是